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三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和5岁的女儿一起重温了一部经典的动漫《千与千寻》。我看了一下上映的日期，原来已经过去了有20个年头了。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那段奇妙的旅程？这是一部给成年人的动画，你真的看懂了吗？你还记得那个看着梦的万花筒在电影里跌跌撞撞一路成长的小千吗？你还记得那个有一点严厉也有一点古怪的魔女汤婆婆吗？还有那个很沉默但是却很热情的无脸男？20年过去了，我突然发现原来这些角色依然是那么鲜活。千和千寻，这是主人公在两个世界当中的两个名字。如果是你，你会和他一样能够辨别方向，坚守初心，找回自己真实的名字吗？在电影当中，千寻即便是忘了自己的名字，却也从来没有忘记他勇敢坚定真诚善良的本性。就连白龙最终也是在他的帮助下找回到了自己的名字，而在高楼大厦和人潮汹涌间闯荡的我们，是不是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梦想和初心呢？ 就此告别吧，水上的列车就快到站，开往未来的路上没有人会再回返，说声再见吧，就算留恋也不要回头看，在那大海的彼端一定有空梦的彼岸，做最温柔的梦，盛满时间行色匆匆，在渺茫的时光，在千百万人之中听一听心声，一路不断失去，一生将不断见证，看过再多风景眼眸，如初清晨，爱依旧让你动容。亲爱的旅人，没有一条路无风无浪，会有孤独，会有悲伤，也会有无尽的希望。亲爱的旅人，这一程会短暂却又漫长，而一切终将汇聚成最充盈的景象。生命无限渺小，却同样无限。

直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我啦啦啦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为我加油，舍不得挥挥手。 这首《小手拉大手》很久没有听到过了，来自梁静茹，翻唱的就是宫崎骏的动画《猫的报恩》。相信大家也听出来了，这是一首从头到脚都散发出快乐气质的歌。记忆当中的仲夏夜，晚风很喧嚣，人潮很汹涌，有一个人依偎在那个人的胸口，传递着一种喋喋不休的活力。牵着我们的手，愿我们一起走下去，彼此给彼此以勇气。原来大家的性格当中有这么多我好喜欢的一面。练自然说，最喜欢自己性格当中很正直很有责任感的一面。哥大爷说，给了我四个字，叫兵来将挡，这是很有责任感的一面，对吗？欢乐咖啡时光，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谨守自己的职业操守，工作当中的我与生活中的我是截然不同的。尾号是3150的朋友，今天应该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聊天室当中，是吗？欢迎你，我的新朋友，你很喜欢，我也很喜欢你性格当中的实诚这一面。80后说很开朗，很乐观，没心没肺。L Mr. 梁就回应他了，其实我也一直很想没心没肺，真的，可是太难了。没心没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再来仔细解读一下，好不好？我们每个人给出一个自己的答案，有那么难吗？那些比较擅长没心没肺的，或者总觉得自己有一个显著的性格特征是没心没肺的，来交流一下经验好了。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这个旋律出来，各位觉得是不是很熟悉？有请张信哲为我们带来《天空之城》。 我现在还有梦想，心中的城堡辉煌，不轻狂，不迷惘，浪漫飞翔，追每个希望。对着天空

有什么不同，只要你愿为希望画出一道想象。成长的路上必然经历很多风雨，相信自己终于属于你的胜局，别因为磨难停住你的脚步，坚持住就会拥有属于你的蓝图。 这首《少年》，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并不陌生，来自歌手孟然，带着少年人那种敢做梦改作为的那种气质和气势，很喜欢。觉得很多时候真的只有经过身体的野蛮生长，才会有阅历上的秋收冬藏，不是吗？很多人不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才变得没心没肺起来的吗？欢乐咖啡时光说了，没心没肺实际就是有点傻，有点超然的态度，这是很高的境界，也能使自己麻木的快乐着，但现实有时候会重重的击打你的脸。我们渴望没心没肺，但却做不到。每个人都是砥砺前行，忍辱负重的去面对这个浮躁和功利的社会。有些人说没心没肺挺难做到的，我突然想起了一本书哈，推荐给大家，是来自日本的一位作家渡边淳一写过的《钝感力》。他之前写过《失乐园》，非常的著名哈，但是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去看看这一本很轻松的小书，很薄很薄的书《钝感力》，你的阅读速度会相当快，因为它就好像是日本的小电视剧一样，讲很多的剧情，会给你讲很多的小故事，而且呢还大多会比较有趣。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它并没有跟你讲一些大道理，全部都是渡边先生在用他自己怎么讲，是人生当中的那种非常细腻的感官去讲他察觉到的一些事情，非常的生活化。而跟你讲钝感力这一件事情呢，他也是用各种各样的故事来跟你说。我就印象特别深的是提到了说他上班骑单车的路上发现了一些上了年纪还在骑单车的老人，而他们不会很规矩的去走一些直线，就是他不断的去改变那个方向，似乎意识不到这个后面是有人的，只顾着前方。而很多老人似乎也不清楚你在说什么，也不在乎你要说什么，心里一直想着自己的事情，或者什么也不想，在闭目养神。因为渡边先生是医科大学毕业的，我记得他好像还说过以前做过骨科医生，所以他说啊，人一旦有了严重的疾病，这个血液的流通通常是会不顺畅的。那什么时候人的血液会流通不顺畅呢？最常见的就是紧张和生气的时候。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尽量少紧张，尽量少生气，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没心没肺一点，让我们让自己的身体变得稍微钝感一点，对我们每个人是都有好处的，你说呢？好，上半场的歌曲就是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好吗？我是刘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稍后见。 这个夏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逆时空点燃，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

愿每一次意外让一切从头再来。我向世界坦白， 这首歌叫《微尘》，唱出了漂泊者的迷茫，也是给我们唱出了在受到挫折之后触底反弹的一种勇气，对吧？我很喜欢这个小女生的声音，她叫彭习燕，辨识度很高哈，像一束可以打穿黑暗的那种白光，可以给我们照亮心中不一样的空间。听了这首歌，也愿你我在纷扰的世界当中做自己的王。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我停留在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喜欢自己性格当中的哪一面呢？这首歌天空。 我愿意为自己无法坚定地走下去，梦想也许不过是一个美好的童话，但我却是永远相信童话的小女孩。望着梦想的天空，我也曾犹豫不决， 人生中点点滴滴浮现在脑海，那些曾经一起敲歌打游戏的兄弟，你们如今是否也和我一样，在梦想的天空迷茫多少个日日夜夜， 望着梦想的天空，想象着梦想成真那一刻、yeah, 也许那是属于我的天空，我的天空。梦想要执着，没地方可以躲，再艰难也要过，停止眼泪的闪烁，我的未来我掌握，是天空告诉我一定与众不同，是天空告诉我不如把心都放空，所有短暂的失落是明天的等候，不要害怕失败。 曾经一起敲歌打游戏的兄弟，你们如今在哪里？是否也和我一样，在梦想的天空迷茫多少个日日夜夜？ 望着梦想的天空，想象着梦想成真那一刻。Yeah, 也许那是属于我的天空，我的天空。执着，没地方可以躲，再艰难也要过，停止眼泪的闪烁，我的未来我掌握，是天空告诉我一定与众不同，是天空告诉我不如把心都放空，所有短暂的失落是明天的等候，不要害怕失败。执着，没地方可以躲，再艰难也要过，停止眼泪。 首歌来自蓝心雨和傅如乔的《天空》。有一种很饱和度很高的蓝，对吗？像少年眼中独有的那种明度。说着我们对梦想的那种澎湃的激情，也倾诉着我们曾经的彷徨和疑惑。刚才有一位朋友跟我互动当中说到了喜欢动漫，对，喜欢动画，是觉得就因为那是童话呀，是个虚拟世界呀，可以让我们暂时的忘却烦恼，找一点希望的光。我突然想起来，今年是奥特曼诞生的第55个年头了。这个最经典的动画 IP 你熟悉吗？这一路走来守护了多少少年的善良和童真呢？那个保护地球的光的巨人们。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是独生子女的那一代哈、啊。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好像一直伴随着孤独在成长，而正好在那个时候呢，和我们一衣带水的那个邻邦出来了一种叫动漫的东西。那在动漫当中，我们会看到跟我们年龄相仿的人，为了梦想，为了友谊啊，为了爱情友情而努力的样子，能看到他们那种尽情的欢笑和泪水。而这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讲，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哈，好像一直是我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在动漫里面，在动画里面得到了很多的映射，成了我们的心头好。我觉得陪伴一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所以啊，长大以后这种感觉也就白深深的印在了心底，就这样爱下去了。而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动画也好动漫也罢，都是从那种平常的生活当中很小很小的一个角度，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跟我们诉说着最简单的道理，最简单的一种美好。如果硬要问我们在其中得到了什么，懂了什么人生哲理之类的，那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并没有。但是当一些比如烦恼出现的时候，当一些不该出现的想法出现的时候，当一些很难过的心情把我们纠缠住的时候，我觉得那里面一些单纯明白的世界就会让我们的心变得柔软起来，让我们的世界也变得缤纷起来，最终我们会得到治愈。你觉得呢？ I will run, I will climb, I will soar, I'm undefeated, oh. Jumping out of my skin, pull the cord, yeah, I believe it, oh. The past is everything we were, don't make us who we are. So I'll dream until I make it real, and all I see is stars.Not until you fall that you fly. When your dreams come alive, you're unstoppable. Take a shot, chase the sun, find the beautiful. We will go in the dark, turning dust to gold, and we'll dream impossible. Possible.Chase, I will reach, I will fly until I'm breaking out my cage like a bird in the night. I know I'm changing, I know I'm changing it into something big, better than before. And if it takes, takes a thousand lives, then it's worth fighting for.It's not until you fall that you fly. When your dreams come alive, you're unstoppable. Take a shot, chase the sun, find the beautiful. We will go in the dark, turning dust to gold, and we'll dream. 这首歌名叫 Dream It Possible， 梦想终会成真，就是一首曾经很火的励志歌曲，很乐观，很昂扬，对吗？让我想起了在千与千寻的最后，小千是要从石头珠里面找回到自己的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汤屋所有的员工都在为他加油打气。原来小千用自己那种很乐观向上的态度感染了他们，而那些对他曾经有过冷嘲热讽的人也变成了自己的支持者。所以我们一直在讲，有了志在必得的目标，而且付出同等的汗水，相信全世界都会为我们喝彩的，你说呢？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呢，很有一种古典东方和西方、古典和现代的元素叠加的感觉。我们先来听听歌吧，这是一些动画和动漫给我们的感受，《幻沙之灵》。 有关成长的想象，谁何尝没有遐想，前行路上总会有难关，坚强是一种力量，生活是一张蛛网，千丝万缕的纠缠，不愿牵绊一路的心酸，同时爱给的方向，用一念善良换一念希望，像幻沙坚韧的心囊，珍贵的宝藏是你一世陪伴，从此不再孤 幻沙之灵，告诉我们如何在庸扰的生活当中怀揣着一份坚强和善良，听从本心，成为更好的自己。我觉得正如歌词所讲的那样，痛 是爱给的方向。所以在成长的路上，不要怕跌倒，不要怕受伤，也不要只是去羡慕他人。今天我们说到了性格哈，啊，这个性格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叫假性外向。对，假性外向，就是有一些人因为职业的需要，不得不强行地融入到人群当中，所以在很多人看来，他每天朋友很多，每天有很多的聚会，但是其实身处其中，我想他们一定会觉得有一点消耗自己的心力。所以有一些这样假性外向的朋友是很享受自己瘫在家里的独处的，因为我的闺蜜就是这样，所以我经常跟她讲，是她高估了自己外向的优势。其实外向不等于会沟通，内向也并不代表孤僻、不善言辞。我们今天在说各位最喜欢自己性格当中的哪一面，其实就像五号线说的那样，月亮永远只有一面对着地球，人也不可能只有一种性格来对人。外向也好，内向也好，我们都有各自性格当中的一部分能滋养到自己，也更有自己需要去面对的功课。所以我们说性格无好坏，做自己最重要了，你说呢？好了，你的故事我的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刘慧，明天午后的三点我会遇见你吗？最后我们送上来自印度南部使用的泰米尔语演唱的一首小歌，名字叫做西里卡德海。明天见了各位。 சிரிப்பாலே மயக்காதே அடிக்காதே அடிக்காதே அழகாலே அடிக்காதே நனக்க தெரியாத அடைமழையே நனைய தெரியாத மலக்குறையே மறைய தெரியாத பகல் நிலவே என்ன தெரியாத தன்னழகே நனைக்க தெரியாத அடைமழையே நனைய தெரியாத மலக்குறையே மறைய தெரியாத பகல் நிலவே என்னை தெரியாதா 听到的是能量音乐。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